第63集，危机。 安哥，我怎么总觉得外头有人呢？ 林宇看着便利店玻璃门外几尺见方的光亮地儿，空荡荡的，地上有些没来得及化掉的雪泥渐隐在远处的深暗中。 哪来的人呢？我怎么没…… 似乎有一个人影闪过，安里一顿走过去打开门，寒风吹进了他有点潮湿的头发，他也同样的打了个寒颤。 哦，没人，真能吓唬自己。 许少卿发动汽车。 安里为什么问我是不是认识生生大厦的老板？杨广生联系他了？杨广生肯定看不上安里啊，无论他上次带的一男一女，还是平时朋友圈里晒的朋友，都是和普通人有弊的美男美女。他偶尔甚至会和一些小有名气的明星勾勾搭搭的，而且主要是女人。男人的话基本上都是20出头，像女孩一样漂亮的小男生。 许少卿下了电梯，拿出钥匙开门。 他看上一个35岁的普通中年男人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最多就是觉得一个男人穿那种衣服现是有点儿……杨广生的原话是好玩，都这个年龄了还有那股劲儿，人也傻乎乎的，看起来很好骗，可以弄上手尝一下新奇。 许少卿挤出牙膏刷牙。 杨广生还说过觉得安里是弯的，估计就因为这个才打起了主意，他只是想玩，大概不会太上心，只要安里没那个意思，他就不会再为之付出什么精力。那问题是安里…… 枕头让安里的头发给弄得湿漉漉的，弄得许少卿很烦，他不得不把枕头掉了个个儿，翻到背面去睡。 唉，问题是安里，本来他就总想着要换固定对象。 许少卿还记得之前安里问自己，生生大厦是你的吗？那个时候那种羡慕的神色，还有自己说出只有8到12层的时候，他立刻变作无所谓的神情。许少卿想咬指甲，但是克制住了。 当时安里觉得我这个金主也不是那么的会赚钱，不过他还是说我是他认识的人里最厉害的。安里是个直男，不会像女人一样因为一个男人风趣幽默善解人意人品好孝顺顾家而愿意跟这个男人约，而是因为我能力地位碾压他，他才能容忍区区人下。当然我体能也好，可如果是个和他一样的身份或者比他混得更差的底层粗野男人，就算是体能再好，他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让这个男人碰他。地位差是唯一可以稍微迷惑理智以抗衡弯直之间不平等的东西，就因为我是他认识的人里最厉害的才可以。杨广成他自己呢，当然是肯定不如我的，他就是靠爹还不肯认。可安里懂个屁啊，他不懂，他只会看到杨广生身处在一个拥有无限自由和资源的世界，各种年轻漂亮目光短浅的小直男都会上赶着贴上去取和，压倒性的身份差众星捧月。安里人又笨又没什么心眼，很有可能把杨广生的玩玩当真。 整个生生大厦都是你的吗？你太厉害了吧！ 许少卿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了，醒来的时候，他收到了安里的回信。 我已经知道了，天选游戏公司的老板，就是你公司那个生生大厦的老板，就是和你一起喝傻的那个富二代朋友啊，你们认识， 所以你才给我介绍这个工作的是吧？原来是这样啊，你怎么都没说过？这人拉了个群。 许少卿慢慢从床上坐了起来，揉了把红眼睛。 拉什么群啊？ 安里应该已经下班了，但是还没回，许少卿就先放下手机，起床洗漱，准备上班。到公司以后，他收到了回信。 这个群是嘉年华的部分演员，大概20几个人吧，他挑的。杨总说，嘉年华结束之后，他会请朋友去他家庆功，我们要带着游戏装扮去活跃气氛。都是年轻的帅哥美女，除了我。靠，尴尬，好烦啊！我年龄都这么大了，干嘛？丢不丢人？都怪你，你怎么不介绍我去演哥布林呢？ 时光如果倒流，许少卿肯定绝对必然会这么做，哪怕脑子里立刻想到的场面是他在洗手间和戴着哥布林头套的安里纠缠。 怪我？那你别拿那8000块钱。 看到杨广生不单约了安里一个，而是拉了一个准后宫群，许少卿略有放松。这样的话，那些会来事儿的小孩肯定是不会给安里这个大龄傻子留什么机会的，杨广生估计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知道尴尬别去不就得了。 喵喵娜和梅雪酱还想拿最受欢迎单元的奖金，他们不许我最后关头撂挑子。 呵呵，你和同事处得不错。 阴阳怪。我到白岗了，换衣服了，不说了。 我怎么了？ 安里没回。接下来的几天，许少卿都会按时回家，等安里下了嘉年华过去睡觉。不过他没再做过饭给安里了。一开始他要求寄人篱下的安里来负责做晚饭，可是安里做得很一般。他发现之前吃的清汤挂面已经是安里的看家本领，他磕碜了安里一顿，再后来就叫了做饭阿姨来提前做好营养又清淡的晚餐，再等到安里到家一起吃。安里也容忍狗东西每次开车送他去便利店后的行为，算作提供住处和专车的回报。可是每次到最后都被许少卿勾起来又放下，安里觉得自己也要憋屈到极限了。他竟然隐隐地期待起嘉年华活动的结束了。在嘉年华活动的倒数第二天，许少卿接到了杨广生的邀请，要他明晚去自己郊区的别墅参加庆功会。许少卿对杨广生搞的这种胡闹的玩意儿几乎都不会去，只看在他老爹的面子上去过两次，也是意思一下，进度不到半程就提前离开。不过这次他答应了。第二天下班，老郑问用不用送他去杨广生的别墅，许少卿想了想，决定自己开车过去，让老郑回家了。他不想在那里喝酒应酬，喝得乱七八糟，自己开车就可以是个好借口。杨广生的或者说是他爸的别墅更准确一些，有一大片的庭院，还有一幢富丽堂皇颇具现代设计风格的3层大房子。虽然这一片是别墅区，但这栋别墅明显与远处那些小房子不同。天黑了，这座庭院和房间里都灯火通明，像一片小的商业区。许少卿在院子里停好了车，走过干涸安静的泳池，在佣人们的引领下走进豪宅大门。进门就是巨大的水晶吊灯，在大理石地面反射出流彩的光影，一阵虚浮的人气扑面而来。许少卿脱去外套递给佣人，用擦鞋垫擦干净鞋底。 你可来晚了，少卿。 得罚酒。 我不能喝，开车来的。 故意的吧？ 不是，我司机家里有事儿。 不行，一会儿我让人送你，今天你得喝酒。快去跟大家打个招呼，我有几个朋友想认识你呢。 许少卿就由他带着到几个人堆里去认人打招呼，都照面的差不多了，杨广生又面带神秘的撺掇他。 今天的酒可不是普通的酒。这是我法国朋友送我的好酒，不喝你后悔。你想想，我能说好的酒 那得好成什么样啊？ 我今天不能喝酒，我开车。 杨哥，人家帅哥不想喝，就不要催人家喝嘛。酒要自己真心要喝才能觉得好喝，您要喝的话，我陪您吧。 一个胸前插着玫瑰的王子样美男出现在身边。 乖，你叫什么名字？ 路人甲。 许少卿看了一眼这位十分主动的后宫一号种子选手，长得很精致，身材优雅，像是个学舞蹈的，但太高了，杨广生比他矮了大半头。 许少卿，死正经，干嘛非那么正经啊？你是真的无聊，不喝酒不泡妞，白瞎了你这个壳子。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